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audience members,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all,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知道全世界都在听 Henry 老师的广播节目。 Yeah, or at least, you know, people in China. 啊，就不客气了啊，今天开始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友记课程，今儿个来说一说老友们的精神。 Yeah. 精神是什么意思啊？ How do you say that? Is it like attitude? 态度 Is that the good word? 可以啊、yeah. 对待人生的一些精神对待人生的一些态度 Yeah, yeah 这几个老友身上啊都有一些正能量 正能量、 啊、老师来给翻译一下啊，正能量 good ability 是吗我不知道、 hey, positive attitude Oh, there you go 我没学过这个中文 I didn't know that 喜不喜欢这个字 positive attitude Sure, yeah, positive attitude 真好哈、 yeah. 对待生活我们要有正能量 正能量、 哎、所以接下来这几期呢就挨个说一说每个老友身上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正能量、mm-hmm. 啊，老友们有些什么样的精神首先来说 Rachel、mm-hmm. Rachel 就不多说了吧其实也挺简单的第一季、mm-hmm. 从家里跑出来了 Yep, she earned her independence、 哎他挣得了自己的独立、 yeah. 以前什么事情都是老爸给买、 mm-hmm. 现在啊哼根本不用老爸买了、 yeah. I don't need you dad I have friends now 对了我有朋友们了关键是我有自己了、 yeah. 不用老爸买了、 yeah. 你们想要的让老爸买吧反正我从来就不要老爸买了 对、 哎、就围绕着这件事情但是呢当然生活也是艰辛的啊，自己做的决定要自己来承担对不对、 mm-hmm. yeah Yeah. 你肯定不能像以前那么舒服了呀。 对啊 ,you can't enjoy everything you did before. 你看 因为都是有条件的。 是。 Yeah. 你辛辛苦苦的做服务员打工、 mm-hmm. 啊钱也挣得不太多。 Yeah. 但是呢又想跟家人一块儿去滑雪。 Oh yeah, that's a rich people thing. 富人的事儿啊富人的休闲娱乐。那怎么办呢、 yeah. 没钱怎么办呢想办法呀。 Yeah, you can't go. 想个办法呀想什么办法 ?Give up. 那不行、哦。 不行。啊，对，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会 give up 的人，我们现在 we're very independent， 对 ，so we gotta make more money。 这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所以 we're gonna win。 Yeah, we're gonna win。 我们要赢。 We're gonna make money。 我们要挣钱。 We're gonna make enough money to go skiing。 我们要挣到足够多的可以去滑雪的钱。 Exactly。 哎，这就是人生态度，是不是哈、啊 yes. 好，但是先不是没钱吧？没钱就跟老板说，老板。这个我跟您商量一下，您看我这工作时间也不太长，您能不能先、嗯、哎借我100块钱呢？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英文我们有一个专用的一个词，就是提前把薪水给你， 预支吧？ 对对，所以这个英文叫 in advance。 In advance。 对，所以他跟他老板要一个 advance， 提前预支一下薪水。 Yeah, advance。 老板捧着他的脸说：“可爱的甜心啊。” 不是我不想给你，真是你这工作做得太糟糕了。 You're the worst waitress ever. 世界上最差的一个服务员。 啊，真心是不能给你这笔钱。 Yeah. 不给就不给呗、 so、 不给再想办法。不给咱再想办法。对吧，咱服务员还有另外一个来钱的渠道，那就是 tips。 Mm-hmm. Tips。就是啊，小费， 小费 对吧？ 哎， 小费 ，tips。 老板不给我，找客人给呀。 嗯嗯， 客人能不能提前预支我一点小费呀 ？Yeah，makes sense， right？ 还挺合理的。 没有问题吧？没毛病 啊。就是逻辑上是没问题的， 没毛病啊，对吧？你预支我一点，以后你再来，以后就不用给了， yeah. 是不是？好了，那独立女性啊，精彩生活，故事多又搞笑， 嗯哼， 那还很有乐趣。 Yeah， 尽管如此，这只是他的一个开端。人家后来 Rachel。不是生活过挺好吗、 Yeah, she was doing pretty good later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对，所以说别看这是人家写的一故事啊，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的、 mm-hmm. 独立生活为自己挣得一个好的未来。 Yeah. 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情景了。 Mm. 好了，来看本周的答疑问题，提给 Henry 老师、 okay. 两个关于发音、 sure. 一个是句子。 Right. 然同学说老师、good to know,、 mm-hmm. good to know,、 mm.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讽刺的意味？ 有，可是不是只有讽刺的意味，这就看你怎么说。所以这个 good to know 呢，一般它字面的翻译就是这件事儿，知道这件事儿挺好的，是好事儿。OK， 这种中文说的特别绕口，所以我感觉中文在同样的场景中，好像就只会说个原来如此。 哎， 原来如此。那英文就会说 good to know。Good to know， 那挺好的，知道这件事，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挺好的。那看你怎么说，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说这一句话，它有可能有讽刺的意味，可是就看上下文了。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正常的句子，是不是？ 对，很常见的 啊。比如说别人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你本来不知道的，然后说、 哎、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就说知道这件事挺好的。Good to know， 字面意思是知道这事儿吧，挺好的。 对， 你给我讲一个什么事儿？你说，你说其实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 Good to know， 你看， 对，其实我对芒果过敏。 哎呦， Good to know， 对，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不用请我吃芒果了，right？ 所以这就是一些该知道的东西都会说 good to know， 就是说哦，知道这件事儿挺好的，幸好我知道了， 幸好啊， 幸好我知道，幸亏我知道了，就是，但是那话嘛都这样的，你看你怎么说了，你说的不好，它也有讽刺的意思 ，yeah。就看情况， 你看情况了哈。所以说这个句子不是说完全的是个讽刺，是个正常的句子。 看你怎么用啊？ 哎， 啊、 看怎么用了。 对， 好 ，Summer 同学的问题呢是来自这么几个哈。他说呢有好几个单词，分别是 比如 shoes 鞋子 ，choose 选择 ，truth 真相， 还有一个 truce。 唯独呢，我查字典的时候没有查到我想要的 truce 啊， 这个是什么？ truce 这个 是什么终止 啊？对，就是不继续打仗或者、哎、什么的，这就叫一个 truce， 对，终止的意思， 一个协议啊。 老师您看哈、怎么样才能把这几个词分别读清楚呢？ 嗯哼， 听字典读音呢感觉有所不同，但是自己怎么摆放舌头也发不出正确的读音呢、尤其是这个 ch 和 tr。 OK， 那这个 Summer 同学，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掌握好这个中文的翘舌音、卷舌音 ？OK， 可是英文的这个 CH 的音呢，其实是平舌的，所以我感觉这个音你应该发的是没问题的。OK， 因为中国好像任何方言都有这个发音的，所以比如 choose 就是一个去哪儿的这个去开头，你的嘴唇要撅起来一点 ，OK， 不是一个七的音，而是一个去。Choose, OK， 或者chess， 或者 chance， 这些都是 ch 的音。那 truth 或者 truth， 很相似，还要保持一样的一个嘴唇撅起来的一个嘴型，可是要翘舌 ，OK， 然后可以翘的比中文的这个翘舌音再翘一点，可以再往后一点。所以也许呢，你可以想成就是你发的是一个吃的音 ，OK？ 比如你在教一个老外啊、然后你发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吃，然后可以再夸张一点的卷舌，可以再往后一点，同时也嘟嘴吃，从吃这个不嘟嘴的这个形状变成吃 吃，所以你就可以听一下这个音质上的区别。当然我这个发音算比较夸张的，可是有时候从夸张一点的开始会比较好，所以你听一下这个区别，去吃 OK， 所以一个是 choose， 一个是 truth OK， 这个 TR 的这个音呢，它的结尾发这个 R 的音，你的嗓子会跟着震动的 OK， 吃有一个日的音会出现，这个日是因为你同时卷舌也嘟嘴， 区别挺大的， 区别挺大的。 当然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说出来问，拿出来这个解答，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同学，没有办法分清楚 CH 这个吃 和吃 对 的音， 这个 TR 的这个音，确实很难发，因为就是比中文的发音稍微复杂一点儿，然后很多的学生其实就是用 CH 的音代替所有的。所以比如 truth 经常会发成 tooth、然后结尾的 th 发成一个丝 tooth， 然后就两个音都不对的时候就很难能听懂了，很容易误解。 建议你啊还是要听我们的金牌音标课程、解救发音的第二部分的系列课都要听啊、因为 Henry 老师这些都是他详细讲过的重点。而且我们也用很多实践的单词练习过了。 Yeah, we did. 当然平时也要多听老师的答疑解惑、积累一些很多问题都会反复出现的。大家也可以自己想想这些音能不能自己也读清楚。好不好，来我们来开始进行今天的情景学习了啊。预支工资。 OK 。逃婚透的 Rachel 呢想要经济独立，于是呢向他老板叫 Terry。来预支工资啊，想过个感恩节。 对。 Terry, I know that I haven't worked here very long, but I was wondering,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possible if I got a $100 advance on my salary? An advance? It's so that I can spend Thanksgiving with my family. See, every year we go skiing in Vail, and normally my father pays for my ticket, but I've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you know, which is...actually why I took this job. Rachel, sweetheart. You're a terrible, terrible waitress. Really, really awful. Okay,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But I'm trying really hard, and I think I'm doing better. I really do.Does anybody need coffee? Yeah, over here. Excuse me, sir.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I was just wondering, do you think there's a possibility that you could give me an advance on my tips? Okay, that's fine. I have. Sorry about that spill before. Only 98.50 to go. Okay. 哎，今儿的段落有点长哈、但是很逗，发现他这老板也是一个笑点哈。 Terry 好像以后就没见到了，就变成 Gunther 了。 对啊，然后 Gunther 更搞笑。 这个老板啊，你说这外国人真是说话也直白、也直白。一般谁说？哎呦，我说觉得你这人吧，真是糟透了。 yeah, I mean, 可能就是说明 Rachel 有多糟，就只有这一个说法，没有一个更适合的说法了。 对呀、都用上了 awful 这样的词了 awful, just completely, absolutely, 彻底的 对呀、 awful, 都彻了底了啊，透了顶了糟糕彻底糟糕透顶了你说老板也是 yeah, 哎呀对 Very honest. 老板也是会说话哈、太直白了耿直 boy, 好了来看看台词啊、 okay. 台词多 Rachel 就说他进来说 Terry, I know that I haven't worked here very long, but I was wondering,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possible if I got a $100 advance on my salary? 好，看前面简单。Terry, 老板 ,II, 你看有个 II。 II, 就是有一点怎么说 有点口吃有点犹豫。 对。I know that I haven't worked here very long. 哎，我知道呢，我在这儿工作的时间也不太长。 对。But I was wondering. 好，但是呢我在想我在考虑、I was wondering 这短语咱们见过多次了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possible? 您看看您觉得啊，这事儿是否可能呢、 If I got a $100 advance on my salary 如果啊我能够有 100块钱的 advance。 嗯哼， 刚才老师说了， 对 ，in advance 就是预支。 对， 这里没有 in 了。 没有 in， 如果我们说一个 advance 一个预支，我们就会说 an advance、 哦、 对 an、那 in advance 呢是提前，那如果只是预支，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一个名词 advance、 哦嗯、advance 做名词用， 对，一个100块的 advance、哦、$100 advance。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100块换成别的钱数呢？ 可以啊，你可以都行，任何钱数都行、 哦、那就是一个多少钱的预支。 对，你也可以直接说一个比如你是每个月都发工资对吧、 嗯、 那你也可以说一个月的预支。 哦 A one month advance。 A one month advance。 对， A one month advance、哦、 给一个月的预支。 对啊，你也可以就是要求一年的预支啊、 哎、 A one year advance。 哎呀，好，意思就是前面可以加一个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或者是数什么的。 对， 但是你记得哦，是 an advance。 对， an advance 它是一个 an， 但是中间如果加上别的形容词了，那就得变成 a 什么什么 advance。 对，就看后面是哪一样的字开头。 好，一个100元的预支、 嗯、 什么预支呢？ On my salary. On my salary. 对、 啊、在我的工资这方面啊， 对， 我薪水这方面， 嗯， 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100块钱的预支呢？在他们的年代100块钱多吗？ 还行吧， 不算太多， 其实不多， 不多吧。 嗯，不多。 你看他们打个赌什么的都有20美元之类的。 对啊，对啊，这应该还是他比较可怜。可是当一个服务员，好像一个小时就是赚2刀， 几块钱。 对，然后大部分的就是靠 tips， 哎，小费，小费、 嗯，所以他赚的真的不多。 哎， 嗯， 好，这句话呢，咱就不做连读示范了啊、 嗯， 有点长， 有点长， 就句子搞清楚就行了， 嗯、 是吧？ 能明白意思就 OK 了。 哎，主要是这个什么什么 advance， 嗯， 一个什么的预支。 对， 好， 然后 Terry 就问。An advance， 哎，老板都不敢相信啊！说你再说一遍啊，一个预支。 对，因为预支一般不会有服务员提这种要求的， 是吧？ 对啊，一般是白领的什么什么情的这种情况才会跟老板谈这些的，所以 Terry 就应该没见过， 哎， 有人这样向他问过这个，就提过这个要求，所以他就确认，他就问 an advance。 哎，对了，哎，那预支啊，你好，我给你个预支啊， 对，预支。然后 Rachel 就开始解释吗、 哎、 他就说 It's so that I can spend Thanksgiving with my family。 我们没有见过这个句型、 嗯、 It's so that、嗯、 对 It's so that、这是为了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呢？有时候你只能说一句话对吧，所以我们得用一个 that 的从句，所以他就说 It's so， so 是、therefore 这样吗？ 这样、对，这样是为了什么，对 It's so thatI can spend Thanksgiving with my family. 哦，学到个新句型儿哈。It's so that. 嗯 ，It's so that. 这样才能。 对，这样是为了，就看情况，都有这两个意思。 哎， okay. 这样才能，这样是为了。 对， 我能够呢。 嗯， 和我的家人啊共度这个 Thanksgiving。 对， 嗯，他还是想和家人一起过节。 对，然后说到这段的时候呢，啊，对方有可能就怎么说，心软了。对吧？ 对呀、啊，因为你的理由很成立呀、 啊。对啊，因为就是感恩节等于就是相对中国的 春节， 对，所以特别重要，要跟家人一起过 ，right？ 就他就接着说了，说什么呢 ？See every year we go skiing in Vail。 哎，您看看啊，每一年呢，我们家呀都去 go skiing。 嗯 ，go skiing 就是去滑雪。 嗯、对， 哎，英文中这个单词搭配 go 什么什么 doing something 对 是吧 ？go skiing, go shopping, go swimming。 哎，去游泳， 对， 去购物， 对 ，go ski ski 就是滑雪了。 对 ，go skiing 在哪个地方啊 ？In Vail。 Vail 是不是个滑雪圣地 ？I have no idea。这应该就是那种。比较懂滑雪的人才会知道的。 哎呀，高端滑雪俱乐部 应该是吧， 聚集地。 对，然后一这样说呢，对方心就开始又就不软了，硬化了。 要你去那种奢侈地滑雪？ 对啊，你想要跟家人一起过感恩节，不用非得去这种地方啊，这种那么贵的，然后就只有有钱人能去的地方， 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也不会说话吧？ 对啊。 然后 就接着说， And normally, 通常呢 ，My father pays for my ticket. 我爸爸呀，是帮我们买门票的啊 ，pays for my ticket. 买门票吧， 对， But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好 ，I sort of， 我呢，这不有点儿、 有点儿， 哎，我有点儿 开始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这整个寻求独立的事儿嘛， 对的，这个生活，我才刚进入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状态， 哎，有点像中文的那种，哎，我这不现在刚开始，进入这种、是吧，独立生活的状态嘛， 对， 所以。 然后就更就是每一句他加上去呢，就是把自己显得更就是没有人就更没有人想帮他了， 没有人同情你了， 对，没有同情。然后他说哦，你现在开始要独立，所以不要爸爸的钱，所以你就过来跟我要，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对吧？所以他就说 I started the whole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一下这老板真是无语了啊，老板无语了。 然后他就接着说 You know, which is actually why I took this job. 你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嘛，事实上我就是为什么我 开始 接受了这份工作。 对。 你说你分析分析他这是什么一个语气， 就是有一点像就最后的这一句呢，有一点像就是我明明就是不用在这边打工的OK, 可是我就是为了自我提升才过来这边为您打工的，其实我并不想要，其实我不应该的。 啊、哎， 这个是你 ，you can thank me later， 有点像这种感觉。 哎呀，老板，哎呀，你看，经过 Henry 老师解读以后，保证大家之前听这段话的时候根本没有听出来这意思。 对，就是每一句他加上去，就第一句 ，It's so that I can spend Thanksgiving with my family。光这样说停，然后就看着老板眼睛大一点，然后应该就成了， 就预知就成了。 然后就后面就接着说要去一个这么贵的地方，然后就是为了独立生活，所以不要要爸爸的钱，所以要你的钱，然后其实我并不用这样的，可是我想要独立生活，所以我才你这种地方 啊 打工 啊。你瞧瞧大家都给我们搜出来了，这个 Vail 呢是美国最大最受欢迎的滑雪场， 对一个 长期并被评为顶级滑雪圣地，并享有全美最佳最大单板滑雪圣地的世界美誉 啊。应该便宜吧， 高级吧，高级滑雪场了 应该不便宜，对， 所以我在这儿上班呢是看得起你，但是这个意思、 对，我家里不差钱，我不、我根本不用在这边上班的、其实 是个不差钱， 对，我只是不要跟家里要钱，你懂的 啊，你懂的啊，老板这一下已经所以老板后来不得不说出你真是糟糕透顶、 对，那我们先练一下这个句型吧、这里有一个挺实用的一个句型，然后这翻译成中文有一点别扭，他说的是 I sort of started the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okay? 然后就是 I sort of, 这个英文很常用，然后它字面的翻译是我有一点儿、然后我 I sort of did something, 那这个要怎么定义呢？就是我有一点开始 I sort of started, 我有一点开始， 有一点 中文我们就会说我刚开始 哦、这样准确了、 这个、对，英文会说可以说 I kind of started所以这里呢就是 sort of 它会稍微广一点，不能只字面翻译成有一点，它也可以代表我刚怎么样怎么样，看后面搭配是一个什么样的动词，那这里是开始，所以应该是刚开始。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这一整个 independence thing 独立生活的这件事儿。OK 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形容就是独立生活，所以就用了一个 thing, 哎， 然后就形容它、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哎，大家注意文本稍微有点差错哈、start the 应该是 this, 哦，对 start this,、对， 所以老师在教我们连读的时候、我们选用 this 这个字 OK, yeah, 其实都可以的，都会见到的，这里他用的正好就是 this,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所以前面的这个 I sort of, 我们会发 sort of,特的音浊化，然后连读 I sort of, 然后后面 started, 我们会发 started, 特的音浊化，然后结尾的的呢省略 started, 的省略 started this 跟 whole 呢我们连读的时候就听不到 H 了， this whole 变成 this whole 又变成 soul 了，OK, 有点像灵魂的这个字的发音 ,soul, this whole, 然后 whole 跟 independence 也得连读。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OK? 所以这整个句子呢是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Whole 和那个 in 是不是有个 whole independence? 对 whole 跟 independence 要连读。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您再教我们读读那独立那词儿，很多同学读不清楚。 OK, 这个字的发音是 independence, OK, 结尾这个 n 的音注意舌尖得顶上颚 ,OK, 等等别发成中文的这个等或者等 ,OK, 是舌尖顶上颚接着发嘶的音呢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爆破会变成一个嘶嘶就是一次的嘶 ,independence, 然后这是因为你的舌尖得顶上颚。所以这个音节结尾的舌尖的动作呢这个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练习的单词因为它出现三次 in 舌尖顶上去 depend 舌尖再次顶上去 dance 舌尖又需要顶上去三个音节都需要 来 independence 对independence 所以有很多的舌尖顶上颚的这些怎么说 这个发音吧 动作、 哎、您看它那个词都出来了后面又是一个 thing 那这要不要连读啊 independent thing yeah actually 我们这里 independent thing 你可以 independent 结尾的特可以省略 OK 因为它好像说的是 independent thing所以我们把特省略咬舌尖发 N 吧因为平时舌尖需要顶上颚然后这里我们咬舌尖的时候呢接着发 thing 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你的舌尖已经碰到上齿了、所以我们试试看噔到 N 的时候呢咬舌尖噔这里要咬舌尖 咬上 对咬上然后接着发 thing 噔 thing Dending. 注意听这是关键。 对。 啊这是关键。 对。 啊、 然后你听一下就是可以多快的连发这两个音节因为你咬了舌尖。Dending, Dending, Dending, Independent thing. OK, 都是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让你说得更流利。 先得把那个 Dending, Dending, Dending, Dending, 对 ,Dend, 咬舌尖。Dending, Dending, Dending, Dending. Independent thing. Independent thing. Independent thing. Independent thing. 对对。 好千万不要读成 independent thing. 读成这种。 对。 Independent thing. 对别发成中式的这个 in 的这些 n 的这个。 这句话有难度。前面有 sort of, started. 对。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对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好。下来啊分 okay, 分块块把它练熟了尤其是这个 independent thing 对 independent thing 啊想读个例真不容易您看这音都这么复杂 就是有很多的连读这个句子所以大家慢慢的来、okay? 哎好继续往下啊语气也分析完了 对 这个是当时这个富家小姐气还没有去掉还没有完全去掉 对啊然后那 Terry 怎么回答呢 Terry 非常有耐心 对非常温柔 非常有耐心 然后就说 Rachel Sweetheart. 甜心啊 ,Rachel 啊亲爱的甜心啊。 亲爱的 Rachel.、 啊、honey, 对 sweetheart. 对。 我来告诉你一个事实。 对 啊。 You're a terrible, terrible waitress. 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很糟糕的服务员。 Really, really awful. 真的是糟糕透顶了。awful 这个单词是非常重的一个词。 对没有更不好的一个词形容一个人做一件事的水平 没有最糟、 awful. 只有更糟 对 You can't get worse than awful、okay? 真是 awful 对 就我们这店打有史以来就没见过你这么糟糕的服务员 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而且我是做这一行的OK 没有见过你这么糟糕的一个 你也是惊天地泣鬼神了 你是一个糟糕服务员的天才 已经惊天地泣鬼神 了一万年一次能见到的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Okay, you're really awful 大家已经懂得了哈Rachel 说 Rachel 就、oh, 他说 OK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哎，这句话他就说，哎，那行吧，啊，行吧，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明白这意思。 你瞧这英文中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他说我听见您在说什么。 对，这挺有意思的吧？ 啊， 嗯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就是我听着呢，您在说什么？ 对 啊，我听着呢， 你正在说的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懂你意思，对，然后。一般呢就是你说 I understand 呢也是一个意思， 对 OK、可是这个就是口语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就是同意的句子的一种变化嘛、 对对，就是 I understand， 对。 那后面这个呢，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 I'm with you， 我和你在一起、就是说我同意呗， 对，是我同意的意思，所以这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理解你的这个说的话，然后我理解你的，有时候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呢一般是对着别人刚开始抱怨，然后说啊，我理解你这个心态，对吧，然后他说不仅理解我也同意， I'm with you， 哦， 嗯，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所以你看这人就不错，他有自知之明 啊哈， 是吧，他知道自己其实不咋地， 对， 同时也同意老板所说的话， 对对，然后就是要应付敷衍，反正要说这些该说的话OK， 敷衍啊， 对，他就说 I hear what your what 的特，大家要注意啊，会省略 OK， what yourWhat year?、也可以发 what year, 可是 Rachel 这里说的是 what year? I hear what year, 后面 saying, 他说 saying, say 跟 in 之间有一个很轻的 y 的音 saying, 所以把它发成两个音节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然后后面呢 I'm with you, with 跟 you 要连读 I'm with you,而且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句子呢就是代表我站在你一边， 嗯 OK， 然后终于见到 WITH 这一个字呢是一个句子中的重音、 哦、 关键词， 很难得， 我跟你一块的 OK， 所以这个一块是 with OK， 所以很难得可以见到口语里面有 WITH 这个字当一个关键词、 做一个主要意思， 对，然后加重音，他说的是 I'm with youI'm with you，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语音语调、OK， 不要说 I'm with you 啊，这个意思就变了 啊。记得老师已经强调了啊、I'm with you，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对，然后前面是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ay?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saying saying saying， 对， saying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对， 哎，我就跟您，我同意，太 同 意了，您说的都对， 说的没错，老板，您太有智慧了。 然后他继续说，他说 ，But I, but I'm trying really hard. 哎，但是我真的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做，哎， 对，注意一下，中文经常说努力， 努力， 努力，因为很少见到 effort 它的这个字面翻译， 没有， 我们一般有别的说法。那英文有一个词用的特别多，中文呢平时也没用到它的字面翻译，就是 try，try，OK，try，、okay, try, have a try， 大家会翻译成尝试。那这里它的句子是 I'm trying really hard， 我尝试的很努力。 就是努力， 就是努力， 我努力的在做、 okay、 在尝试， 因为他前面承认了他不是一个好的服务员，所以不成功，可是他至少有在坚持做 OK， 所以一个 trying 的这个字呢，它字面翻译是尝试，可是它英文的这个另一个意思呢其实就是不成功，可是也在尝试下去，也在坚持、哦、对，所以他这里就说中文就会翻译成就另一个表达，就是可是我很努力，我一直都很努力， 嗯， 英文就是 but I'm trying really hard， 一直很努力的在做、 对， 在努力， 虽然一直犯错失败、可是我很努力就是这两个句子一块就是 but I'm trying really hard、 好、okay、学到这个句子了然后他就说，他继续说，他说 and I think I'm doing better， 我觉得我也会做得更好的， I really do， 真的， 我 真的会的。 我觉得我在进步，真的。然后说 ，Does anybody need coffee？ 哎，他就在这咖啡馆里的大说了一大声说了一声、啊， 对，有人有谁需要咖啡吗？ 有人要咖啡吗？ 对。然后所有的人都把手举起来，没有 所有的人都举起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服务了，有服务人过来点 点餐 啊 什么的， 对，所有的人 全店的人都在那等着呢。 It's incredible. 对啊，没有服务员过来招呼他们。 好厉害。然后他就说Oh, look at that. 哎呦，您瞧瞧。 哦，原来 这样。哎呀，您瞧瞧，这盛况。 我忙着去啊，拜拜。 然后就去了哈。然后就换到第二个情景了。 嗯、 第二个情景他正在忙碌嘛，他就想这老板既然不给我小费的话，我就想点别的招呗。 对，别的招呗、 哎。他就找到一个客人。 他就说 Excuse me, sir. 哎，不好意思，先生，打扰一下哦。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对吧 您、嗯、come here all the time 对 you come in here 咱意思就是说呀您总是来我们这店 对啊 您是老主顾了 对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对总来所以你来这儿总是 哎，一直什么的总是来哈、 啊。对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you come here all the time 对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对 这是第三句连读 是 好像也不太难啊。 不难不难这里呢是 hi you后面呢 come 跟 in 要连读因为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 come in、嗯、然后几乎肯定会连读的 come in here here 跟 all 呢连发中间不要顿不要发 here all here all 要连着发 here all 所以你会听到一个 r r 的音 roll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OK, all the time. 嗯, 嗯，这文本上也没有写的哦，写 all time. All time 应该是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嗯，应该是的，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对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对，然后 here 跟 all 呢，我们现在试着连读。嗯、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对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对。 好您老来 对啊、哎、你是老客户 老客户了、哎、老客户一听心里就发毛了你要干嘛呀 对干嘛怎么了然后 Rachel 就说 I was just wondering 我也只是想一想哈不知道、嗯、不知道 想打听一个问题对吧 Do you think there's a possibility、 哎、您觉得是否有可能呢 That 又带了一个从句 You could give me an advance on my tips 直接说 Give me an advance 来了 对 给我一个预支 on my tips. 好在我的小费方面呢 对因为你总来吗对啊你早晚要给小费的对吧那你就先给可以吗 嗯 成不 对啊客人也是惊呆了 对就huh? No, 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转身就走了 对。然后 Rachel 脸皮特别厚嗯他就还接着说 OK, that's fine, fine, OK, hey, 没事的。 I'm sorry about that spill before. 啊不那个还对着客人远去的背影说啊那个没关系没事没事 对没事 上次那个把咖啡泼到您身上真是不好意思啊 对上次其实应该是这一次 啊 就是 before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当然也可以是理解成上一次可是这个笑点就是他脸皮厚到给别人端咖啡洒在他们身上回头还敢跟他说你能不能提前先给我 tips, 一点笑 对所以你就可以听到这边呢就是观众们都在笑就是他 you know, 被照顾得太好了 嗯， 然后就是脸皮厚的就是 比城墙还厚吧 对啊所以就是 you know, she asks for an advance、from a guy she spilled coffee on you know? 也是天真无邪啊、哦 yeah, 天真无邪啊 他这种神逻辑、 I'm sorry about that spill spill 的是泼洒 对 before、不小心的泼洒 对就是刚刚泼洒的这个问题 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只差98块5了 对 only 98.50 to go 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啊预支到了1.5块了 对没有没有他已经挣了今天一整天到现在挣了1.5块 已经挣了1.5块了 才已经适合还是才挣了1.5块， 才挣1.5块，差不多吧，已经挣了，才挣了，也才挣了更好。 对，我觉得才挣了比较适合，因为他已经感觉时间过了不少了。 对， 可是他就是因为你给小费呢，一般人都会觉得是应该的。 嗯， 如果一个服务员赚的小费特别少呢，那就是他特别差。 对呀、 啊，所以他一整天到现在才赚了1.5块， 1.5块。 好可怜 然后还说 only 还只剩98块了、 okay. 对还只剩98块5 to go 就是 to 对 to go 这个哇哦这个句型挺有意思的 对、啊、 就是我们还剩多少英文会说我们还需要 多少来走 对或者做多少 要需要多少走起来 需要走起来对所以这个 to go 的结尾加上去呢很常见 Okay, so 他说还有98.5要走下去。 嗯 啊，所以他说的 only 98.50 to go. Okay. 好，这是我们第四句连读。 嗯，这对对，因为这个句型特别管用。嗯，这里呢，我们的 only，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双元音 a、别发成 on。OK， 太多学生发成 on， 英文不存在 on。这个 on 的音呢，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发音。如果你用它代替 own， 你会导致一个非常重的口音。OK， 然后这是比较好的情况下，比较惨的情况下就是听不懂。OK， so don't use on， 你一旦听到 on 是错的。OK， 你要发一个没有任何鼻音，再嘟嘴没有任何鼻音然后舌尖再顶上颚，带一点鼻音然后这个你从到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嘟嘴的一个嘴型，嘴唇不能放松大家应该可以听出区别对吧？ 哎呀，这太大的区别了， 这区别非常大。 那个错误的读音就是 on， 对 on only 或者 on only， 这些中式的发音其实英文很少见。 好，今儿绝对把这个弄对了。 对，主要的就是要注意这一个音节会要求三个步骤。OK， 前后的顺序非常重要，不能同时发。中式的发音呢，很多的音是融着发的，比如 on 其实是一个音。对吧？英文是对 own， 然后你的舌尖顶上去发再接着发里，就不难，对吧？你舌尖已经顶上去发再接着发里 only， 对 only， 对，不要 on 了 only。 Only nine， 这里呢又来了一个双元音 i， 结尾带一个 n， OK， 然后很多的学生会发成一个类似 nine， 有一个 nine 的这个音代替这个 i， 那英文用 i 的音呢不好， OK， 会导致问题，肯定会听错的，因为它听起来像一个美化 a 的音，你要发的是一个 na， 一然后舌尖再顶上去，听一下 nine， 也是三个步骤 nine，only nine，only nine，only nine，OK， 所以这个一定要慢慢的练习，前三个音节呢特别难，特别难 ，only nine，only 98，90 跟 eight 呢之间要添加一个 y。Only 98，添加一个 98， 就直接连着发了，中间不要停顿。Only 98，8的特省略。Only 98，98，然后后面50 ，50 的特呢，在美式的发音中会浊化成一个的 50，50， 所以有的学生呢会说，老师50跟15怎么去分开啊？在美式发音中特别简单，15会保持一个特的音 15， 好， 50会浊化这个特音 50、 有区别了 yeah, 很明显 98.50 然后后面这个 to go 呢，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所以这个 to 呢就弱读，然后浊化成一个的98.50 的 go， 所以 to 就发的、okay， 这个变化很大，这句话呢是比较短的，可是特别难发， 就瞧瞧、就四个小字儿。 so many 先来发前面这最难的这个 yeah it's very difficult OK only 98.50 的 go only 98.50 的 go， 对 ，only 98.50的 go，only 98.50的 go，only 98.50的 go，only 98.50的 go，only 98.50的 go，only 98.50的 go， 一个正常的语速呢？是 only 98.50 to go， 可是大家还是注意 还不如你发的慢然后准确。OK， 不要就是增加语速，然后在最后又变成一个嗡的音了。OK， so you gotta be careful. It's better to be accurate. 好，好，好，好，好，大家随便挑一句自己觉得看着最舒服的句子， 对， 来进行练习。好，现在我们请老师把今天的四个五个句子给我们做一下连读示范。 没问题。我们今天第一句是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第二句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第三句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最后一句 Only 98.50 to go. Only 98.50 to go. 好、okay? 不错不错，我们来再把今天的情景走一遍。 Terry, I know that I haven't worked here very long, but I was wondering,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possible if I got a $100 advance on my salary? An advance? It's so that I can spend Thanksgiving with my family. See, every year we go skiing in Vail, and normally my father pays for my ticket, but I've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you know, which is...actually why I took this job. Rachel, Rachel, sweetheart. You're a terrible, terrible waitress. Really, really awful. Okay,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But I'm trying really hard, and I think I'm doing better. I really do.Does anybody need coffee? Yeah, over here. Yeah, I do. Excuse me, sir.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I was just wondering, do you think there's a possibility that you could give me an advance on my tips? Huh? Okay, that's fine, fine. I have, sorry about that bill before. Only 98.50 to go. Wow.That's so rough on her. I feel bad for her. 这个长段落是不容易遇到的、 yeah. 啊！今天遇到了以后，咱们真的好好的好好的练习练习。好，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检查上周作业几个大句子。 OK，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个是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第二句 I quit. 第三句 It'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然后最后一句 It doesn't matter. OK，、嗯、好，第一位同学幻想 I quit. OK， 这个 quit 的这个呜的音呢，需要嘴唇再紧一点。OK， 刚刚还是有一点偏弱。I quit. Maggie, it may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Like 跟 what that 这个 die 双元音不能发成 i i。 好 ，Jack 熊爸爸。 It may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It.这个 it be 的这一段别发成 it'd be OK 刚刚出现了一些别的爆破音了多了嗯 Nancy I quit quit 这个呜的音没有听见 OK 发成了 kit quit 就太弱了这个 W 平凡之路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这个不错可是你的这些元音嘴巴都要张开大一点 I 跟 actually 嘴巴你下颚太僵硬了现在 小鱼干 I quit quit 这个呜的这段呢就已经要嗓子震动了 quit、okay、 是不是我们上次说过这个 quit 是一个大难点吧 是啊对啊 你看看 Viola Liu It is admitting that is what I actually do It be like 这一段变成 It is admitting、字不对好像 不对哦、 okay. 啊，语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刚刚发的有点像 it has、是一个 the 的音 OK it doesn't 而且你这个 doesn't 还得要重读一下、 yes 是不是 对 一一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t's 的这个 t 一定要爆破 OK 刚刚发的太弱了 It's a It's a t OK 一定要有一个 t 的音 Kalik Jin Yong I quit 不错这个不错需要继续练习听起来有一点别扭 好、okay、好好琪琪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What I 这个 die 一定要发 die, OK, 是一个双元音。 Steve, it'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Actually, 这有一个爆破 OK,然后 like it, 这个 kit, it 的音给 do 了，你发成 like, Caddy, it be like it mean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我答，这个应该是我答以 ，OK， 是一个双元音。开头的 it 呢，干脆的停顿不错，可是要放松，太暴力了。 范范 ，So I quit. OK， 不错，这挺好的，特别有感情。 范范，你要想一下，如果你真正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这么？ 这么狠，就是，你就跟老板说，So I quit， 特别好。 就这样，双木林。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我的这个大一双元音不能发的 ，OK， 我的一。 Daisy, I quit. 完美。 不错哈、 说的特别地道。 不错不错、所以说这个 quit 这个我 不能是 quit， quit 千万不能是 quit 哎，一定要多听啊，多练啊啊！好，咱们继续开始啊，再来一波生如夏花。 I quit， 完美， 可以的。ID，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这个不错，开头的 it 的这一段呢要稍微放松一点点 OK， 虽然需要干脆的停，可是不要太暴力的停。 it be like it 的这个就有一点累了 OK， 好，稍微放松一丢丢就好，一丢丢就好， 剩下的都很完美。 白天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this is what， 这个 zwa 的这一段呢你多了一个音节了， this is zwa 应该是 zwa OK、 对对对、陈小涛 I quit， 完美， 不错，你们底气都挺足的。 对，特别好。 嘟嘟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OK、like admitting， 这个 kit 结尾呢舌尖得顶上颚，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刚刚没有听到一个干脆的停顿。 好，丽丽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不错， at work 这一段呢感觉你的舌头还弹了，就是 yetwork 有一点特的音爆破出来了，别爆 啊！春暖花开。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Day at 的这个 y 的音呢，有一点暴力了，放松。Day at， 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感觉。OK， 例子。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Work.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我感觉不错，可以再听一次吗？ 例子哈，声音有点小。 It's typical day at work。 这个 it's a 的这个 a 的音节好像没听见呢，发的是 it's typical。 差一丢丢。 好像就一点点。 差一丢丢。还有谁？来，克里斯 ，Brian。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不错，这个 it be like kid 的音省略。OK。 就是大家要是读音都能像他那么大声清楚啊，老师就更好纠音了。 It's much easier for me. Tippy,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啊，真好听！这个 like admitting 这个的音省略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银杏叶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Day at 的不行，这个要连读 day at. OK. 哎，刚才为啥停顿了呢？是不是哈、 对。 小白英子。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Like, 然后 what I 这两个双元音要滑动，不能发 I. 好的，神奇猪猪。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不错，可是这个 like 的这个双元音虽然发对了，可是加了一个重音，不应该有重音。OK。 QQ 糖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Like it 的这个 你发成 e 了 Like admitting 舌根要低一点 OK 舌根低一点Bobo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Were 这个 的音发成 walk 听起来有点像一个英式的走路的这个字的发音、walk work 用一个 就行了 对好 Lifelong learning It doesn't matter. Matter 的音浊化吧，用把的音发成的。 浊化吧啊。 对 ，matter. Mitchell.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So 这个 that this 这一段呢，要咬舌尖 that 结尾咬舌尖 ，OK， 这样你的 this 的 th 就不会发错了。 我好像听到一个 do 啊，yeah， do 不能 do， 对， do do do。 橙子的梦想。 It be like a mee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Do what I actually do. 这个 what I 双元音，嗯，还是要发出来，然后再来 add what I actually， OK， 啊、要滑动。 Lucy。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开头的 it 要有一个要省略这个的的音 ，OK， 然后 admitting 的这个的也得省略，你两个音都发出来了。 平静。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OK， 这个 actually 有一点 I actually 这个 a 其实是一个非常一致的音，这个梅花 a 要继续练习。OK， 好的，第一完词也。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Oh wow， 再来一次。 好听吗？啊，再听一遍啊。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非常好听，后部分特别特别地道，前部分呢就是 kid 的这个 a， 然后 it be like 的这个 a， 你的舌根要再降低一点。 好，满天飞雪。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What I 结尾的这个一的音就有一点偏弱了，满天飞雪同学。 好的，爱杰。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不是 it doesn't matter， OK， 是舌根要低一点。 Samantha。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What I actually 这个应该是 what I 是一个双元音，开头的 it。be 的这一段呢不要那么暴力 it be OK 要放松 it be it be 丫头，诶，怎么是我的头像啊丫头。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OK， it be 的这个特要省略 OK， 然后这个 like it 这个 it 的音没听见 OK， 你丢了一个原因了、 okay? 好，追梦天使。 It doesn't matter 啊，完美 哦、哎，最后完美的画上句号。 Yeah, yeah, yeah, yeah.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今天挑战也不少，尤其是那个只要98.5 yes, yeah, 挺难的。 98, 哎，所以别挑长句子，有的时候挑一点难的句子锻炼更好哈、感谢 Henry 老师的精彩讲解啊、点评，谢谢大家的收听哦。咱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300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this is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九课，在餐馆。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19, at a restaurant. 首先，我们请朋友们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学过的内容。 Good morning, doctor. Good morning. Please sit here. Well, what's the trouble? Oh, I feel sick. I've lost my appetite.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thing. Besides, I have a pain in my stomach. Do you have a fever? No, I don't. Well, I think you need to have a blood test first. Then please come back to me. Okay. All right. It's nothing serious.You don't need any injection, and I'll just prescribe some medicine for you. Please take the medicine every 4 hours. 2 tablets each time, and 4 times a day. Oh, thank you, doctor. You're welcome.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有关看病的一些说法。您都掌握了吗？好，现在让我们来一起学习新的内容。在餐馆里，服务员把菜单递给顾客，并且会这样问。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ir? 先生，现在可以请您点菜了吗？ Take your order, 请您点菜。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ir?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ir? 服务员请顾客点菜，也可以这样问。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您想要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顾客可能回答说 I'll have fried fish. 我要炸鱼。这里用了 I'll have 加食品的名称。Fried fish, 炸鱼。 I'll have fried fish. 有时我们在餐馆里会问服务员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What's good today? What's good today? 服务员会把餐馆里的菜肴向您介绍一番。有的餐馆既有快餐又有点菜。服务员请您做出选择。 Which do you prefer, fast food or a la carte? 您更喜欢哪个？快餐还是点菜？ Prefer 是个动词，解释为更喜欢。Fast food, 快餐。A la carte, 点菜。 Which do you prefer?Fast food or a la carte? Which do you prefer, fast food or a la carte? 在顾客点菜时，服务员会问得很详细，比如 What kind of soup do you prefer? 您喜欢什么样的汤？在这句中，我们用了句型 What kind of do you prefer? 这句中的 soup 指的是汤。 What kind of soup do you prefer? 饮料是 drink, 那么你喜欢哪种饮料则是 What kind of drink do you prefer? 如果顾客点了牛排，服务员会问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well done or rare? 你喜欢什么样的牛排，老一点还是嫩一点 How would you like? 解释为你喜欢什么样的 Steak, 牛排有的人喜欢吃老一点的牛排，也就是熟透了的。用英语说就是 well done。有的人则喜欢嫩一点的牛排，也就是半生不熟的。用英语说就是 rare, rare。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well done or rare?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well done or rare? 那么不老不嫩的牛排该怎么说呢？ Medium.M-E-D-I-U-M, medium. 若是顾客想要不老不嫩的牛排，则应该说 I would like it medium. 我想要不老不嫩的牛排。用 I would like it 加形容词 I would like it medium. 请朋友们用英语说出下面两句话。我想要老一点的牛排。 I would like it well done. 我想要嫩一点的牛排。 I would like it rare.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在餐馆中要用到的英语表达法。有时您到了某地，想品尝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这样说 We would like some local specialities. 我们想要一些地方名菜。 Local 是个形容词，意思是地方的、本地的。 Speciality 指的是特产。 Local specialities 解释为地方名菜，比如北京的烤鸭 roast duck 就属于地方名菜 roast duck R-O-A-S-T roast duck 我们再跟着 John 把这句话读一读 We would like some local specialities We would like some local specialities 如果顾客不知道点什么菜好可以这样对服务员说 Can you make some suggestions? 你能给些建议吗 ?Make some suggestions, 给些建议。 Can you make some suggestions? Can you make some suggestions? 顾客点完菜后服务员还会通常问一句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have? 您还需要点什么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hav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have? 好，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本课中出现的一些疑问句。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ir? 先生，现在可以请您点菜了吗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您想要什么 ?What's good today?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Which do you prefer, fast food or a la carte? 您更喜欢哪个？快餐还是点菜？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Well done or rare? 您喜欢什么样的牛排？老一点还是嫩一点？ Can you make some suggestions? 您能给些建议吗？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have? 您还需要点什么？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有关用餐的说法。用餐时应该懂礼貌，注意自己的举止，特别是在正式场合下。关于这一点，在我们的课本第133页上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语音练习时间了。在前几课中，我们学习了辅音的发音。英语中还有很多辅音群，从这次节目开始，我们要练习辅音群的发音。现在我们就练习一个辅音加 l 的辅音群。 bl blue Black. 请注意，在辅音群的辅音之间不能加元音，也就是要读成 blue 而不能读成 blue。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fl fly flower gl glad glass cl class clock pl please plan sl Sleep. Slow. Okay, till next time. Goodby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很高兴又在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和你见面了。我是杨林。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今天我们将向你介绍第13课在银行。銀行で。银行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机构，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不了解一些在银行的常用语言表达，进了银行你将会一筹莫展的。 たくさんの銀行に関する言葉や用語が出てきますから、皆さんしっかり聞いて勉強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将会有很多只在银行领域才使用的用词用语出现。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听。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新单词。 口座，口座， 口座，银行或账簿的户头。 新しい，新しい， 新しい，新的。 作る，作る， 作る，制作。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キャッシュカード，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提款卡，现金存取卡。 送る，送る， 送る，送，邮寄。 書く，書く， 書く，書写。 暗証番号，暗証番号， 暗証番号，密码。 三番窓口，三番窓口， 三番窓口，三号窗口。 出す，出す， 出す，拿出，取出。 ご入金，ご入金， ご入金，您要存的款，您收入的款项。 ご印鑑，ご印鑑， ご印鑑，您的印章，您的图章。 通帳，通帳， 通帳，存折。 少し覚えにく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一生懸命勉強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次に一回センテンスをゆっくり読みますから。よく聞いてくださいね。 今天的单词也许不太好记。下面我们慢慢读一遍句子。好好听听看。 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お金を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すみません。ここのところどう書け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暗証番号は何にするんでしょうか。 それを3番窓口へお出しください。 ご入金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すみません、ご印鑑をお願いします。 今通帳を作り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 5万円でお願いします。怎么样？听起来也许有些难。下面我们一句句来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句子内含的句式结构都是我们曾经见过的。 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你好，我想开一个新户头。新しく作る，在这里表示新开户头的意思。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如果你想办的是存取卡而不是户头的话，你就可以说。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说法。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我想办一个存取卡。てもらう是请别人做某事时，比ていただく谦恭程度低的用法。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如果你想寄钱，那么你可以这样说。 お金を送りたいんですが。お金を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请问我要寄钱怎么办？当然，如果场景换在邮局，你可能也会这样问。 小包を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小包米，包裹。请问我要寄包裹怎么办？不仅仅在银行办存款，还有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都会碰到填表。如果有不会填的地方，你可以这样问： すみません、 ここのところどう書け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すみません。ここのところどう書け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对不起，这个地方怎么写？どう書けば表示怎么写？すみません。ここのところどう書け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暗証番号は何にするんでしょうか。暗証番号は何にするんでしょうか。 密码是做什么用的呢？和中国一样，办存款或存取卡时需要密码。但如果你不明白密码的作用时，你就可以用下面这句话问。 暗証番号は何にするんでしょうか。 办存款时如果不是一个窗口可以办完的话，那么事务员就有可能对你这样说。 それを3番窓口へお出しください。それを3番窓口へお出しください。 请把这交到3号窗口。其中お出しください的お什么什么ください是比てください敬语程度更强的词。例如待ってください。我们也可以更客气的说。 お待ちください。ご入金はおいくらですか？ご入金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您要存多少钱？ご入金はおいくらですか？这也是银行工作人员对客人使用的一句专用语。但我们只要把入金换成别的词，例如。 この冷蔵庫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这个电冰箱多少钱？这句话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 すみません、ご印鑑をお願いします。すみません、ご印鑑をお願いします。 对不起，请让我用一下您的印章。在银行需要使用印章，所以如果你要在日本银行存款时，备一个私人印章也是很必要的。お願いします，在这里是给我一下的意思。 今通帳を作り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今通帳を作り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 现在就给您做存折，请您稍后。今通帳を作り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 5万円でお願いします。5万円でお願いします。 我存5万日元。5万円でお願いします。那么如果你想存50万日元的话，就是。 50万円でお願いします。50万円でお願いします。 今天我们先来做复习练习。我说汉语，你说他的日语。如果想不起来，一定记住最后何天君说出来的正确答案。 わかりましたか？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你好，我想开一个新户头。 あの、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我想办一个存取卡。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请问我要寄钱怎么办？ あの、お金を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对不起，这个地方怎么写？ すみません。ここのところどう書け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密码是做什么用的？ 暗証番号は何にするんでしょうか？ 请把这个交到3号窗口。 それを3番窓口へお出しください。 您要存多少钱？ ご入金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对不起，请让我用一下您的印章。 すみません。ご印鑑お願いします。 现在就给您做存折，请您稍后。 今通帳を作り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 我存5万日元。 5万円でお願いします。 经过刚才的练习，你是不是都已经记住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把10个句子连起来听一遍。 あの、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あの、口座を新しく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あの、お金を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あの、お金を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すみません。ここのところどう書け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すみません。ここのところどう書け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暗証番号は何にするんでしょうか。 暗証番号は何にするんでしょうか。 それを3番窓口へお出しください。 それを3番窓口へお出しください。 ご入金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ご入金